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2.2摄氏度，受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本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天空晴朗，扩散条件非常有利，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白天光照充足，气温与昨天相比呢基本持平，而且风力不大，中午前后适宜户外晒太阳和开窗通风。需要注意的呢是连续晴天，空气比较干燥，应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并且多补充水分。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将以晴为主，会有2-3级的偏南风，气温在15摄氏度到10摄氏度之间波动。今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登山气象指数呢是2，适宜登山。另外呢，本市白天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大气扩散条件持续良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1到2级。今天的气温会在17摄氏度到3摄氏度之间波动，白天舒适度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凉，夜间舒适度气象指数呢是3，感觉偏冷。今天白天光照条件较好，晒太阳的气象指数呢是2，适宜户外晒太阳。北京城市广播代表北京专业气象台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呢，本市的早高峰仍未完全消退，我们来关注一下，在环路的以下路段呢，现在交通仍处于比较严重的拥堵情况。西部地区在西二环路，目前呢是内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是从天宁寺桥区持续到月坛北桥桥区。在北部地区，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德胜门桥区持续到雍和宫桥区。东二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光明桥桥区持续到建国门桥桥区。在东南三环目前呢外环自西向东以及自南向北拥堵路段呢目前是从木樨园桥区一直持续到东三环路的京广桥桥区。在东四环路目前外环自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桥区持续到东四环路的朝阳公园桥桥区。除此之外呢，在北部地区的北五环路目前呢在外环自东向西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一直持续到北五环的上清桥桥区。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哎呀，每每到了秋天啊，北京呢就有两个特色 啊， 称为二秋。 二秋啊？ 二秋 什么意思呀？ 一秋呢是美丽的秋景， 嗯， 我们可以赏秋叶， 嗯， 这二秋呢你真的不知道吗？ 真不知道。 哎呀，有没有知道的呀？ 二秋，这说法我都头一回听说。 啊、吃秋栗呀、啊，糖炒栗子呀、 哦，糖炒栗子。 哎，这算是北京的一景啊。 嗯、 哎，你说北京到了这个秋冬季节啊，在大街小巷上能够吃到的这些小吃，冰糖葫芦得算一个吧？ 对，冰糖葫芦，嗯、冬天的时候尤其。 糖炒栗子也算一个吧？ 是。 哎，你说这糖炒栗子这个起根是在哪儿啊？ 怀柔哦，这糖炒这做法是吧？ 对呀、啊，就是好吃这个的。你说南方好像少，也有、 哎、 但是少，做法跟咱这都不一样。 对， 这北京就特别好吃这口，在冬天。那、 嗯、 你说起根是在咱们这儿吗？ 不知道，这我 真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问问 也问问大家伙儿啊，这个起源在哪儿？回头我们也查查，看能不能查到啊。 哎、 另外呢，说到糖炒栗子啊，这两天呢，北京天气呢也是逐渐转凉。 嗯， 这大街小巷啊，闻到一股栗子香的地方呢是越来越多的。 对。 而且呢，到了天冷的时候呢，好像捧着一袋热栗子，边走边吃、 啊， 当然不能随地乱扔皮啊。 哎，对 对, 对。 已经成为一景了。但是你知道吗？现在什么都讲创新， 是、嗯、 就这糖炒栗子都开始创新了。 糖炒栗子，反正我是看到那些原来啊，咱们传统上卖糖炒栗子特火的那些店， 嗯， 现在基本上都开始就是各种果仁全都卖，但是我没看到栗子本身有什么创新啊。 现在有叫冰栗子的，既可以吃到热的，也可以吃到凉的。说那栗子外面它包一层冰壳， 那就是热头没卖出去。 就是你这么琢磨啊，据说销量还不错，反正就是创新吧。但是好不好吃呢？我估计只有吃到的人才知道。不过呢，说到这个糖炒栗子啊，大家可能现在呢自己有些也是会买一些栗子回去自己蒸煮什么的哈。 嗯、 据说今年栗子的价格呢稍微涨了一点，尤其是外面市面上卖的糖炒栗子，原来基本上是在十几块钱一斤吧，现在好像二十起步。还有的地方已经卖到了二十多，甚至有超过三十块钱的。 嚯、哦！那、是不是因为人家那个叫什么招牌响啊？ 我就不知道， 一栗子三十块钱， 反正成本可能也是高了啊。 三十块钱我还是吃肉吧。 也问问大家啊，最近有没有买糖炒栗子？您吃那栗子，如果成色还不错的话，大概是多少钱一斤？ 嗯、 咱也帮大家这个询询价啊，就跟报菜价一样啊。 好。 另外，今天也有听众呢问到了关于糖炒栗子的一个问题啊，当然他不是糖炒，他是想问一下。听说用电饭煲也可以煮栗子，怎么做？这也算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听众的求助问题吧。嗯，当然了，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你也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的帮友们来出主意、想办法，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联系，发送微信，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我们就赶紧来说说大家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求助问题吧。我就每天啊做节目的时候啊，就感觉脑子不够使，真的不够使。 你何止做节目的时候不够使，你全天都不够使，我看。 啊，你话里有话是吧？行，好吧，小样 别咬着牙说话。 好，我们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最近呢，这个清河毛纺城在我们这里比较火啊， 是 很多听众呢都想去那儿买秋裤、买内衣啊。这位想问一下，就是他从永安里，那不就咱们这边吗？是吧？ 原理对啊，就是 从永安里到清河毛纺城展销会、坐什么公交车最快？ 最快，全程坐公交不坐地铁是吗？ 哎， 那就快不了。 好多老年朋友不太爱坐地铁， 是 因为现在有些地铁有的地方它没有电梯，或者说只有单行的，有的时候不太方便哈。那坐公交的话，从永安里这块到那儿，什么最快？反正那一站叫小营西， 小营西 啊，小营西、是吧？到那儿的公交车也不少，但是哪站到永安里啊？住在这附近的朋友，麻烦您给说一下，如果您知道的话啊。好，我们来看下面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他说他刚刚领到了北京叫做通养老助残卡，北京通啊、不是、北京通 养老 助 残 卡。你看咱这不熟啊、有人念都念不利索。60到64岁老人的，他想问一下啊，就是这个和65岁以上的那个老年卡有什么区别没有？那么公园啊、公交车呀、是不是免费呢？还是说它有什么新功能？因为有一个老年卡 那么这儿有一个叫做北京通养老助残卡， 嗯，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对， 那么在这个岁数的啊，已经拥有过这两张卡的朋友，麻烦您给说一下。好像是这个老年就北京通的这个有些是优惠，不是免费。 对，养老卡应该就是传统的老年卡，更多的就是一个标记您的这个身份，年龄到了，哎，对对对，去公园啊，坐车呀什么的。北京通那个，它其实应该还附着了一些就是咱们银行卡金融方面的功能。 行，哪位了解情况啊？麻烦您给我们回复一下。这位听众他没有留电话。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这事儿还挺有意思的啊，看来需要专业人士的帮忙。他想做根笛子。 笛子， 对。笛子通常我们印象当中都是那个竹子的是吧？ 对，竹笛 或者是木笛，有木笛哈。 嗯， 它有一根铜管儿啊。 这是做 你别乐， 我知道 你 长笛， 对，压住内心的那种好奇啊，就是它有一根铜管儿，想请人帮忙啊，做一根笛子。哎，这个铜管呢，大概是长1.3米啊，这能做好几根呢吧？ 是金箍棒？ 不是，就是笛子，笛子。笛子有多大呀？ 有长笛，有短笛。咱们中国 就最长的，咱说最长的 长笛子， 那也没有超过1米吧？ 大不了1米，对 啊，那您这 70-80公分， 1.3米是不是能做好几根呢？ 对，做一长笛，做一短笛可以。 哦，行，突然脑海里想到了甘蔗。 这什么东西都惦记着吃。 铜管呢，长是1.3米，这个管径呢大约是20毫米左右。就想问一下啊，这个能不能做笛子？哪位会做？能不能帮忙给出个主意，或者帮我做一下？我估计这肯定得给人点手工费哈。 对， 当然得先说能不能做啊。 对， 他在清华大学附近，电话是15810153079，15810153079。我记得我们帮团里有一位特别热心的笛子朱老师，但是他应该吹的是那种木笛。竹笛， 竹笛， 不知道这种铜管笛子您了不了解啊？ 因为即便现在西方的这个，咱们说这个西洋乐器里面的长笛，看上去它这个荧光闪闪、金光闪闪的，那也是外头镀的。现在里面这类乐器，没有人真的去拿这个金属去做了，已经 忒沉哈。这要吹长曲子下来， 那倒不至于 腱鞘炎了。回头 照你这么想，那人家那吹大号的，那是真的金属，那是真拿铜做的。 大号它不是杵着地吗？是吧？ 那小号、圆号那都得自己。抱着 那它不是小一号吗？这纯属得自个儿提了着啊。 还是铜的、 行吧，反正我们也不太懂啊。再来问问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这是关于防盗门的问题。 哎，他说我想问问大家呀，在哪儿可以换防盗门的锁芯儿？因为我们家这门挺好的，只是这锁芯儿呢，好像有点不这个毛病，不能直接拉门就关上了，必须每次都得用钥匙啊锁一下。换门太贵了，这哪知道哪有便宜的？这个其实您就是包括打那个咱们。叫什么？现在是归到114了，以前是110那儿直接就是有那个换锁开锁的部门，这些师傅那儿全都同时能给您担这个换锁芯儿的这个工作，包括咱们所有的小区，您居民楼附近一般都会有一些什么市场啊、超市啊，您看在门口都会有那个换锁的柜台，只要是咱们说有门脸儿的做这类锁具经营的，全都是在公安局备案的，您在这些地方去购买都是可以的。如果这地儿您说您不放心，您就上您物业那儿去。咱们因为去年的时候统一是大范围的搞过一次，就是换这种 C 级锁芯儿，就更高级的这个安全机制，在那个时候在这些物业啊、居委会啊都备案留了一些电话，去打一个电话，人家登门来给您直接把钥匙送过来，都是密封好的，您可以放心安全。 没有物业也可以找居委会、街道啊，这应该都是比较靠谱的。 对对对， 大不了就近有派出所吧，他们那应该也有一些档哈。 对，这些你就去超市门口那店都可以。 你确定他能弄这个防盗门吗？ 一样的锁芯，就是前提您家这门现在您是已经能正常打开的，人家就是换一个锁芯儿、那个工作很简单。 就虽然门不一样，但是那锁芯儿其实差不了太多哈。 对对 对, 对, 对， 行。那么有最近办过这事儿的朋友啊，您是不是这么办的？也麻烦给说一下啊。他呢是住在9仙桥。主要就是不想换这个门，说门挺好啊， 对， 整个换一个挺贵的，有没有公家那种啊？电话是13693285733，13693285733。下面这位听众问的问题啊，跟电动车有关系啊，因为最近我们节目当中也是声明了，不再帮助大家播报有关转让和求购电动车的相关的信息了， 对， 因为我们等这个最终的这个一些 标准出来 对 啊，咱们再商榷啊。 咱们现在等于就是已经有的存量的车，我们的管理部门呢给了大家一个宽缓的这个期限，还可以继续的开。但是呢，到了这个年头之后，也就是未来这 可几天吧，到11月1号吧。 11月1号是咱们现有的存量的车也必须得去上一个牌照。就是这位朋友所询问的该怎么上牌，上了以后才能开，但这个开也是有限制的，我印象中应该是还有不到3年的时间，3年之后这个过渡期到了，这批车因为咱们现在市面上跑的就像人家协会说的啊，99.99%全都是违规车辆。 对呀、啊、大街上看那个尤其是送餐呐、啊、快递那些那么的个儿那个，我就觉得那应该是不属于合格范畴之内的， 肯定是全都不合格、 如果规范了的话，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北京的这个交通秩序能够更好一些。 对，因为那么沉的车速度那么快，真的是很容易出危险。 好，那么这个事儿谁知道的话呢，可以说一下吧，他就是说想问一下电动车上哪上牌子。 我给他查了 啊，他在朝阳区，就是三里屯那附近、 嗯、 说听说呀得在网上下一个什么什么什么来着，前两天看电视，电视里说了，但是他也没听清楚、就想问一下有没有办过的朋友，能不能给分享一下经验程序啊？电话呢是13716031936，13716031936。你那查的是一什么情况？ 查到呢是这样，就是咱们真的是尽量的维护大家现在有车的这些朋友的这个利益啊。首先说这个时间，咱们呢虽然是要求从明天开始，11月1号开始啊，我们就要去给这个电动自行车去进行上牌了，但是呢对2018年11月1号之前购买啊，并且呢我们符合国家相关的这个技术标准，并且在北京市有一个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这个您在交管局的网站上都能查到啊，符合这个标准的在2019年4月30号之前都可以去办理注册登记，而在明天这个日子之后购买的已经列入到目录里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应当从买车之日起15天内就去交管部门呢申请注册登记。那么在这之前已经购买了的这些朋友们啊，现在呢咱们减免的这个程度是到什么呢，不必再提供复印件了，您只需要提供身份证明、购车凭证、车辆整车出厂合格证明，就可以来给您办理登记啊。工作人员会给大家呢免费复印这些申请材料。购车凭证主要指的是电动车的销售发票，如果买的时间太久材料不全了啊，购车发票或者整车出厂合格证明其中的一样您有，也是可以给您来办理的。 好，这个还需要下载一个什么什么吗？ 现在没有这些东西了，您直接就到窗口去那儿、人家帮着您赶紧登记完了就可以了。 行，那您满脸赶紧去吧啊！ 正常情况下办理时间15分钟就能够完成，如果不考虑排队的问题啊。 太好了， 嗯， 还要赶紧满脸去的就是这个毛纺城的展销会，到11月2号就结束了，因为我们有好多听众都去过了、那至于怎么去呢，那位听众您听好了啊，我们听众给提供的线路是这样的，从永安里到毛纺城坐大一路到中山公园倒22，然后再到师范大学，再倒618，就可以到小营桥西了，下车您一打听那边人都知道啊，清河人都知道。还有呢，这位听众说您啊走到那个永安路西口坐619路公交车，然后呢到胡家楼换671，我的妈呀，到安贞桥倒328，再到清河小营西，反正都得倒腾两趟，你看都是坐3次，这个也是3次，这个也是3次，您记得住吗？我给您一会儿私信一下啊，同时也放到了我们订阅号里。 其实 下午去吧， 通过百度上查啊，倒是有这么一个路线，我觉得相对来说比刚才听那两条啊，可能稍微的好，时间能短点，就是这个环路走的比较多，先在永安里这儿坐这个58或者是什么车，但是就是得稍微的多走2步，您坐到那个雅宝路就能到二环上了，然后倒44的外环坐到德胜门，在德胜门那儿，那不是有一堆车都奔清河去的吗？那块儿的话，您选择也多一些，能快点。 哦， 直接上高速了， 没事。那个，您从现在开始收拾收拾，然后吃饱喝足了， 今儿还能赶上是吧？ 对，因为到中午那会儿车相对来说也 少一些， 少一些，不那么堵。那会儿也暖和是吧？下午逛逛啊，祝您愉快的 买回您想买的东西啊。好，我们好多听众呢还回复了关于这个栗子的问题啊。 哦， 这位说我在秋里乡排队买的栗子20块钱。哦，20块钱， 人这么大牌子才20，你什么地儿卖30？我这就 一斤还是半斤呢？应该现在差不多应该20几块钱。然后我们花自芬芳分享的是这样做的啊，电饭煲炒栗子他做过2回。刚才听众求助的就是用 电 饭 煲 怎么做栗子。 对呀， 说首先把那栗子洗干净放在电饭煲里，然后呢放一点点油，如果你爱吃甜的呢你就多放点糖，你也可以少放点啊，根据个人口味 啊。 注意水一定不要放多了，跟那个栗子平行就可以了，就是刚刚的没过它就可以了。说挺好的，做出来之后呢不像糖炒栗子那么干。 哦， 啊， 火炕的仅有的一点水分它已经是干果了，再搁那个热锅里头那么一扒了，水分更少了， 哎， 噎人。 哎呦，这更便宜啊。燕子说糖炒栗子，石景山金鼎街金克隆旁边有2家，特好吃特好吃，是千禧板栗。 哦，千禧 18一斤。他这18一斤啊，刚才那20 啊。哎呀，进城了就贵了是吗？还有， 哎，说给这个炒栗子加糖的这个朋友，就在家里头说也搁点糖，跟外头糖炒这个，我打小真的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没探寻过。 思考了40年了，有答案吗？ 我没考虑过答案的问题，就是也没太认真的去找人求助 啊。 糖炒栗子，咱们吃的时候不是咬开了剥开吃里头那芯儿吗？外头搁一堆糖炒有什么用啊？除了让我剥的时候感觉很黏、很粘手、很讨厌以外。还有什么别的作用吗？那个糖 啊，让我重新思考，开始思考一下吧。 吃的是芯儿啊，我也没舔外头那皮儿啊，它加糖干嘛呢？ 而且好像还得加冰糖， 这是多糟践东西！我冰糖我泡菊花茶好。 就是你说本身这个糖炒栗子，那个栗子就是甜的，没有必要外面再来一层糖， 是 吧？ 而且它 是 咬开了以后吃里头那芯儿，我根本我也没痕外头那个壳啊。 好吧，这是我们的主持人大鹏的一次求助啊，大家可以集思广益看看到底是为什么呢？ 没有什么答案，对对对。 如果您正在排队买栗子的话，麻烦您给问一下， 问问师傅们。 好，我们继续来说栗子的做法啊。这位说把栗子洗干净，这雨雪说的啊，带着湿气放到高压锅里面。不要盖阀，放在火上中火，说您啊得不停地摇晃它，直到听到那个爆裂声就可以了。他做过几次很成功很好吃，大家不妨试一试。这个得有点胆量哈，拿着 高压锅 你得晃它啊。 对， 行吧，谢谢大家啊，待会儿我们可以继续来分享。 说到这个爆裂，这个我倒是以前看到过别人介绍过一什么方法，说就是要是懒人的话，直接买点栗子搁在那个微波炉里头，底儿上稍微的搁一点，就薄薄的一层水，能有点潮气儿就行，然后放里头转，也甭管时间，你就弄得长点，什么时候听的里头开始哔哔啵啵的开始有这个爆裂声了，就直接关了取出来就行了。 其实你想把那玩意儿弄熟了吧，好多种方法， 对对对， 但是是不是真正就这大锅里炒出来那个意思几乎味道差不多，那可能就不一定了。 对 哈，行，大家可以继续分享我们刚才的话题啊，还有一些新的求助问题呢，我们慢慢来说。我们先来关注这一组的物品转让的信息啊。这可以，这可以烤栗子吗？这位说我有一台电烤炉，也叫空气炸锅，全新的啊，打算100出手，有商量。我到现在其实没弄明白这个空气炸锅它是怎么回事，它为什么叫空气炸锅呢？ 免油哈，据说是能健康一些。 行吧，那个电话是13611375912，13611375912。 这位朋友转让全新未开包装苏泊尔精铸富铁锅，玻璃盖的，30厘米，电磁炉也可以用，那就平底的那种，原价300，转让150，电话呢是13611288740，13611288740。 这位朋友呢想转让的是荣仕达的洗衣机，有8公斤大容量，目前还有90成新啊。自我形容啊，您没有说使用年限，其实外壳看使到7、8年的也挺新的，得说得使得多少年啊。打算220出手，请自取，在良乡南关地铁站附近，请午后联系，电话是18710240212，18710240212。 这位朋友是家里搬家，一堆东西转让， 都是小物件啊。 对，小袋，大小不等的算盘4件，全新电脑键盘，音箱大小各2件，全新小型的收音机，这价钱都不说了，就看情况给吧。电话是15611503817，15611503817。 这位听众有一台微波炉，他说20升的， 哦，挺小的那种， 20升， 小型的那种。 他说正常使用，说孩子给换了一个光波的，现在用不上这个了。 换好的了。 对，100块钱有商量，质量好，在百子湾，电话是1881073882518810738825。 这位朋友呢，有80%的锯木头用的手工锯一个，木锯啊，长2尺，长2尺5，宽是1尺3，价格是15块钱。有需要的呢，联系海淀区的这位崔女士啊，电话是62513915，62513915。 嗯，按说我们现在都不该说尺什么的啦，就是官方讲，但是您说这尺寸，我们一下换算不过来，一下换算成厘米还不大好算，但是民间习惯用这样的方式。 人家工人师傅们肯定说这个是最方便的，你真给折算过去，你2尺5，咱大致说一个啊。 你真说多少多少厘米？ 91厘米的一把锯，木工师傅们就没概念了。 脑子里还得晃一下，91厘米是多长啊？行吧，就是习惯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转让的是艾美特的电暖器，全新的。朋友送的，自个儿用不上，想出手啊。当时是600多买的，现在打算190出手，不邮寄，哦，您得自个儿来取啊。同时送3盆绿植，电话是13641037732，13641037732，他在顺义东大桥环岛附近。 嗯。这位朋友转让一个60升的氧气瓶，原价1500，现价1200转让，由北京正规的医院来给送气上门，每瓶氧气费呢，后续的费用是100块钱。有需要的联系13261143782，13261143782。 好，这还有一个制氧机啊，我们一起说了啊。这位王女士呢，家里有一台制氧机，是氧精灵牌的，95成新，就打开试过一次，带包装，有配件，有发票，有使用说明书，原价是988，现在呢是188，在朝阳，电话是13621073257，13621073257。好，第一时段的服务呢，我们先暂时告一段落啊，在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那么关于什么例子的事儿啊，什么卡的事儿啊，还等待大家的回复和反馈啊。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8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85013006。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3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啊，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嗯，我觉得应该不是，应该是刚才那位听众说的， 就是好看有卖相，味而且香气扑鼻啊，传出去啊，就把你招过来了。 重点，他是看电视，一个专门卖糖炒栗子的人说 介绍的， 哎，这就是有知识点了啊。 是， 谢谢大家。看这位听众，白胡子老人家也说了啊，炒栗子放糖是使卖相好，油亮亮好看。说炒糊的那个糖香也招人喜欢，色香味俱全。 嗯， 当然了，就是手有点不好洗。大家买栗子的时候，就是吃那个现成热的最好。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就是那个栗子是什么时候吃最好啊？专业人士说了，就是最好的吃的时候是出锅的10分钟到20分钟。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外面买你没法吃，一个是手黏，一个是你不能乱扔那个皮儿。 对啊， 所以呢其实已经错过了最佳时间了。因此现在很多人啊，就是从经济角度上来讲，从这个好吃和卫生的角度上来讲，人家自个儿跟家做栗子，可以烤栗子，可以拿那个高压锅或者电饭锅来崩。 如果真像这样的话，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新的增长点，经济增长点 啊。 就卖栗子的就不应该满足于只是这么一个门脸儿，排着队买完您拿着就走了，我应该也拉出桌子来，就是让您尝一尝真正好吃的栗子，就得在我这儿买完了直接我给您端上桌，10到15分钟吃完，配点什么小咖啡啊茶呀、啊、什么的一加。 行，就你这创意啊，就值2块钱。我给你来天使投资怎么样？ 行行行。 好吧，我们来看这个助残卡的问题啊，小文说60到64岁的老年助残卡可以免费坐公交、免费公园门票，他都试过了、嗯。那除此之外，他还有没有具备其他的功能？ 对， 就跟老年卡有什么不一样的？刚才你也说了，他可能还能替代一些银行卡的作用，是吧？ 有的可能是有那种金融功能，我知道。 地方什么可以打个折什么之类的，就跟那个工会卡差不多。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把那个就是老年人的那个补助，因为咱们到高龄老人以后，每个月是有多少钱的那种 划在那里。 哎，对对对，可以直接去买那个，就是有些专门的那种便利店买馒头啊、主食啊什么的，这些都可以。 好， 嗯， 这位听众呢也求助了一个问题啊，也是关于这个老年卡的问题。他是想问一下啊，他说外地的父母投靠子女，所以办理了北京市居住证。 嗯， 我们现在呢都已经是68岁的老人了，68岁不算老啊， 对， 至少在我们这儿不是老人啊。 就是， 我们这个岁数是不是可以办这样的助残卡呢？说我们本身就是残疾人，9级残疾，想了解一下啊，哪位听众办过可以跟这位联系一下。 嗯， 1360-133-6183，1360-133-6183。啊、嗯，还有听众刚才回复了那个做笛子的事儿。 对，这位朋友说用铜管做笛子可以啊，咱们中国的笛子竹笛一般分曲笛和邦笛，曲笛就是特别长那种，最长的甚至有1米5到2米左右的。然后西洋乐器的长笛短笛呢，这个一般用黄铜制作，这个的确是长笛和短笛，这是就是西方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它不是分木管乐器铜管乐器吗、嗯，长笛是唯一的一个归到木管乐器组，但是却去用金属制作的这么一种乐器。但是现在也有一些高端的专业产品，这位朋友说了，有使用那种木质胶木的那种材料的、哦、也有、 嗯。行，那哪位能帮上那位的忙啊？ 给他做一个。 他有一根铜管、 啊， 就想做个铜笛子啊。嗯，邦笛是吧？我想到了别的。好，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求助问题以及朋友们的反馈啊。嗯，这位听众呢，刚才回复了那个怎么办？车卡的事儿， 对，嗯， 他是说上牌啊，挺简单的，您拿着那个买车的发票，带上身份证，还有合格证，带上车、 嗯、 哎，去交通中队非机动车登记站，如果你的手续齐全没有问题，就可以直接上牌了。 对， 嗯，行吧，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用电饭煲煮栗子的事儿啊，大家其实都可以学一学啊，把新鲜的板栗洗干净之后给它晾干了。用那个刀啊，在背上划一个小十字，说得把那皮给它划开了。 多累呀、啊！每个都划一个呀。 你想吃，你还怕累，啊？ 我连包都累，最好你给我包好了，直接端过来。 划的过程要小心一点啊。他说，其实大家可以在买的时候呢，就选那个就是背平一点的，好划。这更累，这个。 对对对，栗子这玩意儿我要一个个挑，就是啊。 好吧，重点我们看怎么做啊。嗯，就是首先呢放一点点油，就是先别急着加水，先放一点点油、 啊、 然后呢把那个板栗呢给它搅匀了，加一点点水，放冰糖，说记住要放冰糖、 嗯、 步骤完成了，盖上这锅盖，摁煮饭键，煮饭那个键，煮到水干， 变粘稠了，就可以出锅了。啊，是这样的。好吧，这位呢是用电饭锅做糖炒栗子啊，他是这么做的，也是得先弄一个小口，然后放进锅里加水，要没过栗子，他这水加的多啊，说加几粒冰糖，一定是冰糖，说普通的白糖容易糊锅，然后就按照做米饭的程序进行就可以了啊，按做米饭的程序就可以了。嗯，就是你那个平时做米饭不是放米吗？ 对， 这回别放米， 时间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改成栗 子 就可以了 啊。行吧， 这个为了吃是真下功夫， 这个可以是不这有意思你知道吧，有时候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思的，有时候大家可能也不在乎说我多花十块钱买一斤栗子，但是这个过程 对 挺好玩的啊。 他这要搅了口再搁冰糖我就可以理解了，那糖味是真的能渗进去，能让那栗子变得更甜更好吃，我觉得。 行吧，我们再来看一些新的问题啊。这位听众想问一下，他那 iPhone 没说挤啊，说掉地上了，就开不了机了怎么办？说如果坏了的话啊，假设是这坏了，说里边的东西能倒腾出来吗？ 看坏到什么程度，这个 看 iPhone 几，要是老 iPhone 就可以换一个了，是吧？ 对，就是关键是您摔那一下，摔到什么程度，到底是什么部分坏了？如果只是一个接触不良，那人家给您找找，重新接上，还能再倒出来用，但也存在着您所担心的就里面的东西真的出不来的可能。 一般情况下就是摔一下什么都没事儿，现在手机都挺结实的，这个是不是摔得挺惨的呀，都开不了机了呀？ 对， 还是说巧劲儿啊， 屏幕摔碎了，但电源什么的还都正常能打开，那换个屏就可以了 啊。但是你没好意思说就是悬了是吧？ 对，你要说开机都已经开不了了，反正这个修就会比较您保险起见，您肯定得是送回这个苹果店里面去修嘛，那价钱也挺高的，而且在苹果店里面修这些东西它都不保证您里面的东西一定能够保留，因为到最后它试的时候很有可能会都做出厂恢复设置。 对，因为现在一般啊就是不小心滑落都不至于摔坏了，那手机都挺结实的啊。您这是不是跟谁置气了？ 或者特别高的地方没留神？ 是吧？ 对， 小心啊。这位听众问的是智能手环，他说现在的智能手环能够实时监控吗？比如说录音啊、定位啊、视频什么的，实时监控。 手环能弄一视频？那您那不成间谍设备了吗？ 这好像录音可以是吧？啊，不是定位可以，录音就是反正我知道小孩的那个，他倒不是录音，他是那种跟微信差不多的，也可以互相通话。 对对对， 定位肯定是可以，但是他不是那么精准。 对， 那么手环也分档次啊，分几代是不是？ 咱们现在的这些产品，它有的是里面能直接带卡的，有的手环呢是直接要跟您随身携带那个手机直接来绑定，来进行这种定位啊和以及其他的一些通信功能的，这个是有区别的。是不是有专门的产品一个手环上还带个视频，这我不知道，有可能会有这类似的产品，但咱们市面上主流的大家当做健身运动使用的手环是不带您所说的这类功能的。 好吧，好，我们再来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这事儿吧挺闹心的，但是也确实可能挺为难。他们呢是住在一个楼里面，隔壁邻居家啊养了几只鸽子，说每天这鸽子毛啊、鸽子粪呐、搞得这窗户外头是又脏又臭，说晚上这鸽子还咕咕的叫，特别吵。他们家呢有点不拘小节，所以呢很多人就有点什么呀，敢怒不敢言，有意见。 这不是不拘小节、 啊、 这就是自私，说白了、 这就是 对， 没道德了啊， 素质比较差， 再难听点就叫缺德是吧？有点啊。他说所以旁边的邻居呢也是有点敢怒不敢言，弄得我们家窗户也都不敢开，说想问一下，说这养鸽子违法吗？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样处理比较妥当？希望大家给出主意。说居委会看了，但是呢也没说出什么来。 如果说居委会看了没说什么，建议您是这样啊，直接找这个街道办事处，就是比这个居委会啊再稍微高一级别的啊。 对，首先说这事儿吧，他是其实问了两个事儿，一个是违不违法。 对， 这个吧就有一阵儿是都不让养了，但是有一些它确实是合法的。 现在是这样，咱们有这种信鸽协会啊，北京市各个区都有自己的信鸽协会，咱们现在是只有加入信鸽协会登记在册的这类的鸽子才可以养，但是你要是想养这个鸽子，需要到信鸽协会去走一套流程。首先，这个人主人需要取得信鸽协会的会员资格，才能允许他养。但在这之后，养这个鸽子，你要给他建鸽舍，鸽舍的规格、位置在什么地方，都有相关的要求，是必须得符合的。也就是说，如果允许他养，得他自己家里条件 够，你自己有这么一个空间能搭出鸽舍来，这个鸽舍不妨碍别的邻居，人家才会给您批准。像您所说这个，他这养完了噼里啪啦还往下掉毛，掉这个鸟粪，那基本上我们可以认为他这个是没有做到人家信鸽协会那个要求的。 对，他有没有合法的养，有没有就是相关的证，他自己很清楚哈。 对， 但是第二个处理方法，如果已经严重的影响到了您和几家人的生活的话，这种情况是可以报警的。 对， 你们没有资格去质问他有没有这个证啊，他不出示，但是警方是可以的。 对， 所以如果真的是到这种程度了，影响到很多人家的这种休息了，甚至很不愉悦，那么是可以选择报警的。 嗯，因为咱们对信鸽的这个管理是要求啊，就是信鸽协会、区级信鸽协会以及社区物业三个部门都同意你养，你才可以养。像您说这种，如果它已经严重扰民到这个程度了，那么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都可以去不给他颁发这个许可，使得他没有办法再继续养。 对，但是话说回来啊，确实在居民区里面，不管是老小区啊还是这种新小区，真的就有这样的人，就是特别特别的哎呀，怎么说呢，就是自私到你都不敢想象哈。 对， 而且他不管不顾，就是你就算去找了他又能怎么样，他也就是养了个鸽子，你能把他怎么样，就有这样的人确实有这样的人啊，非常的不去考虑别人的感受和社会公德啊。好，那您可以选择报警，可以选择报警啊。行吧，放首歌给您听啊，别生气啊。 你走那些道西出往外的傍晚，骑的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女孩的白色衣裳，男孩爱看她穿，好多桥段，好多的浪漫，好多人心酸，好聚好散，好多天都看不完。刚才吻了你一下，你也喜欢对吗？不然怎么一直牵我的手不放？你说你好想带我回去你的家乡，绿瓦红砖柳树和青苔，过去和现在都一个样，你说你也会这样。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是个最好的原因。 好，我们也特意把这首歌曲呢送给刚才那位受鸽子困扰的朋友。在事情没有解决之前呢，也不用太着急啊，总会有解决的方法的啊，不要影响了心情，有好心情才能有好的解决办法啊。这位朋友说，我去年奔怀柔玩，当时卖糖炒栗子是20，居然比城里还贵。 是，您 那是去年的事儿了哈。今年什么价啊？ 真到旅游景区去，您说偶尔采摘一个什么的，那其实都比您在城里超市买要贵。 嗯， 这真去想便宜，您得真的是去人那儿拉着车进货，人家能给您低价。游客对吧？人家也是当零售去卖的。 好，我们继续要说一组求购的信息啊。另外提醒几位新朋友啊，就是他们在这里转新鞋。什么我们这有规定啊，鞋啊帽啊这些贴身的服装都是不转让的啊，麻烦您自行处理啊，东西都是好东西啊，你能自己处理出去的啊。 嗯，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组求购信息啊。 这位朋友呢想求购一个轮椅，没有任何要求，13161666808，13161666808。 这位听众呢想求购哪位帮友啊有经典的作品光盘，什么战争与和平啊、飘啊，或者是风景旅游区的光盘，要光盘啊。 哦，专门喜欢看这些哈。 嗯嗯嗯。 他在方庄附近，电话是15692089856 15692089856。 其实也是给您一个建议，就是您能跟我们节目进行这样的互动，您的手机肯定已经是智能手机了。咱们现在智能手机里面，您下一些这些 APP， 我们说专门提供视频的，那里面好多那些高清的老的这些经典电影啊，包括您说风景旅游的这些纪录片呀、啊、什么的啊，选择比您找光盘找的多多了、 但 您可能想往电视上投，是不是？ 哎，对了， 给您的手机配一个投屏功能。 那也不，我就不想让我那 DVD 闲着。 嗨， 有的人就是喜欢使过去使惯了的东西啊，你这让他说弄一个现在我们认为很方便快捷的东西，且信息量大的东西，可能他不习惯，也不想去学。 你就像我，我这么喜欢音乐，我那存的那么多存量的好几千张各种各样的光盘，你说视频的音频的也好，一旦有了现在的这些高清格式的这些新的音像制品之后啊，再翻回去看那老的，有时候真看不下去。那个就你现在看，当时看觉得都是画面，今天看怎么感觉全都是马赛克，觉得清晰度实在太差了。换了好的，您感受感受，还对眼睛也有帮助。 行吧，所以我不能像你、啊。我们这位想唱就唱就说，哎，刚才那位团友啊说邻居家养鸽子呀、 啊、 我有一主意。他说您呐可以跟自家的防护栏上啊挂一红布条，说那鸽子就不往您家飞了。 哦啊，鸽子不喜欢 这颜色。他说原来我们家那个楼对面邻居就是养鸽子，他老往我们家这飞，挺烦的，我也不喜欢。哎，说听别人说，他说我就挂了一红布条，就不让我们家飞了，仅供参考啊。 哦 啊，当然这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法。 对， 那个他就住隔壁， 对， 他不是飞的问题，他还有动静，是吧？还有味道。 就是您养，您有爱好可以，但是您得自己处理好这些善后工作，不能去影响他人，这是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一个基本原则，不光是养鸽子这一件事儿。 所有的善良，所有的这个做事情啊，自娱自乐等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不要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不要给别人添麻烦，这才叫真正意义上的好啊。 是。 好，我们再来说一些求购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他想帮一位女同事求购一台微波炉，说好使就行，要品牌的新一点的更好。他呢在海淀区的上地，说太远就不方便了，